你耳朵好吗？你耳暗里打听了太多，辛苦吗？你听到几多？信你也听过这次的他，善待我。趁你还未惹祸，请你给我去安坐，求别再为了尽责奔波。和你一早结果，你听得到吗？你想爱我或想我为何？似昨日犯爱风波，不要过火。你听得到吗？你越这样我越觉错，谁做错？离别后还在心窝，死去的爱再犯错，凝望这样你，终亦觉坎坷。寂寞。